锵锵三人行，哎，咱们现在要看一下壮观的这个场面啊！法国人这个时候变土鳖了，我觉得法国人变土鳖了。 真的， 法国人最近五月几号到几号接待了他们有史以来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境外旅游团，来自中国，6500人，而且是军团式的，穿一样的衣服，全是天蓝色，戴一样的帽子，齐刷刷的。然后法国高铁啊，专门开两列专列。然后在那个戛纳和是尼斯还是 尼斯 和摩纳哥订了79间酒店，4760个房间，你知道吗？然后在巴黎就是100多个酒店，然后呢就是因为规模太过惊人，法国外长法比乌斯法比尤斯是谁啊？是个球星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法国外长尤于斯接见了这个董事长李金元，这个是中国的某一个直销公司组织的庞大，哎，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他们你知道 what 游行啊， 你没见过这个 整齐啊，这个甚至他们出现在尼斯海滩的时候哈，把全部海滩占满，法国的警察持枪保卫他们，你知道吗？就是你瞧他们这是在哪儿活动呢？就是 这是海滩了 啊，就是100， 这就是尼斯了。 就是 尼斯的海滩的特点呢，它不是沙滩，它是石头。 哦， 尼斯的海滩这个叫天使海滩，那些人呢晒太阳，他就睡在石头上晒。我说他们你烤肉啊？ 他们现场请来了世界吉尼斯总部的人来帮他们核对，他们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纪录，就是说这么多的人拉出一个英文的句子，啊。让世人看，就这么最多人数拉出的一个人链吧，拉出的英文句，这是他们的领袖李金元，这模样真是有气场啊。 对， 这李金元呢好简约，你再看这个他们在尼斯海滩干什么我忘了说了。李金元坐着二战美军吉普车来检阅他的部下，检阅这支这个军团，后边还跟着几十辆二战的那个军车，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上尼斯海滩6500人去干什么去了呢？因为是欧洲二战胜利纪念日。 对，当初英 看他好简约，这是另外的，这可能是在国内，你看他穿着中山装，人们就是说啊， 奔驰， 哎，怎么没换成红旗，就是差点事儿，哎，坐了个奔驰敞篷车。 但他穿的是那种， 在旁边是警察吗？还是他们自己的保安？ 应该是警察吧，我觉得。 应该是。 在法国都出动特警。 这可能是在国内，这可能是在国内。 国内的警察。 这个人好这口，这个人好这口，他搞这个事儿不止一回了，你知道吗？他，哦，不是国内哈，不是国内，说是外国车牌，那外国警察吗？还是不会。 可以的，外国的警察腐败得很，给钱就行。 不过这次真的是法国警察。大举出动啊，人家法国跟 中法友谊， 法国人的境界跟香港人真不一样，法国举国欢腾啊，好啊，拉法叶老佛爷专门空出就辟出一层来给这帮人办退税，那天就全部接待他们，但他们就花钱消费啊， 把卢浮宫也包了吧， 不，卢浮宫专场，卢浮宫专场，卢浮宫别的游客别来了，就全招待， 就是全部他们， 全部是他们。 对，而且是原来他们的行程啊，本来要去伦敦和罗马，这法国人劝他们就别去别的地儿，就在我们法国。 对对对， 把钱全部留在我们法国。 欧洲现在经济危机啊，救了，这就是久旱逢这不是就及时雨啊，这就是对于法国来说，法国舆论一片叫好，哎，人家法国，所以我就发现啊，真的就是说。洋气的地方人家不会嘲笑你土，法国报章没有说咱们土的， 人家看香景 都是正能量，全是正能量，说太好了，这个爱我们到我们这儿消费，而且李金元接受采访骂的反倒是国内的有些人，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什么心理呢，就是说土鳖啊土豪旅行团啊到那边现眼去了，但是法国媒体的反应基本都是正能量，就是说非常好。然后呢李金元接受了这个报纸的访问，说我们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啊，垃圾都随身带走了，就是哎这东西挺有意思， 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挺好啊，你最后把这个垃圾都带走，不是以前都觉得好像中国游客在外面挺丢人嘛，他能做到这个，我觉得还是修正了一下这个形象。 我虽然不了解李金元这个人，但是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他在誓师动员大会上会讲一些什么话，他必定会讲这样的话，我们出去是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对吧，中国那些游客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就要给他矫正过来，我们到哪儿去啊不能随地吐痰，就是要给这个国际上看看我们中国人的什么什么美好形象，他肯定这么鼓动，而且他是统整齐划一，你知道在海滩上这6500人口号就喊了两个小时口号就喊了两个小时，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晒太阳的人都被他们吓走了。 所以刚才你看到那石头上没什么人了。 石头上没什么人了，平常那个地方很多人的。 有人也挤海里去了，那哪儿还容得下呀？欧洲哪见过这么多人集体集会啊？你这6500人。 话说回来，这也真是挺创意的。这本身是个艺术品， 行为艺术 啊，这是个行为艺术。我还真没见过旅行游客排这么长队，以前纪律性比较强的是日本。日本呢，我们都讲过一个故事嘛，就是说看到一排日本的女的排队，那有中国人跑过去，以为有买便宜货嘛，你知道中国人的特点。上海人的特点是，你先排着，我到前面去看买什么。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个男厕所，一排女的排着，为什么？等导游，戴着帽子的导游出来，走啊，他们就继续走了，排队的人白排了。我见过的只有这样的场景，比起这个6000多的，真是不能比。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大家听上去，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像那个甲方乙方那个电影嘛，有点那个不伦不类，但你再一看，皆大欢喜啊，没有什么，没有人在不高兴嘛，他们也高兴，那些人去玩也高兴，秀他们买的那些那个手袋，然后法国人也特别高兴。 哎呦，那香榭里歇的那个 LV 总店开心死，那 LV 总店现在就是以中国客人为主，下面进去一瞅呢，都是会讲中文的营业员啊，本来就是 在欧洲、啊， 不过他也容纳不下6000人， 有很多分店， 都有100人。 我跟你说，你以为6000人算多的？这不是记录。另一家直销公司在前几年创造了16000人到迪拜的记录。你记得还有一家，《人民日报》说过，就是说涉嫌违法的一家直销公司，曾经组织过7000人吧。还是多少人？ 对， 也是到外国。你知道当时《人民日报》的评论很有意思，因为那一家不就是直销公司不是非法的啊，就是你有合法的这个手续的话，但是有的涉嫌违法的直销公司组织这个活动，《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当时说什么？说这是利用这个集体，这个搞成功学，在这儿树立榜样，这是利用群体心理进行洗脑的行为。哎，我说《人民日报》对这事儿熟啊， 但他很聪明啊，他也没有在国内好像也搞得少吧，人家都去国外搞，他就知道你在国外，人家就把你当成游客，就欢迎你嘛。我就说我经常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他们身段很灵活，就走得特别前面，特别快，马上知道外国什么形势，现在需要什么，光就去了，而且经常搞得很成功。不光在这个方面啊，我就举个例子，我那时候在利比亚的时候嘛，那还打着，然后有一个中国的电信公司，就不要说名字了，就很大，说的都撤了，不是很多人都撤回来了嘛。他派了两个人回去潜伏在那里，就一个人呢在这个首都这边就跟着这个卡扎菲，另一个人已经潜伏到叛军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在看谁会赢，跟谁去做生意，就还没仗没打完，在叛军那一方的协议好多已经都拿到手了，你知道吗？就他们特别灵活，特别会知道外面的机遇在哪里，然后你中国干不成的事儿，夸我去外国，我就能做到。民营公司就是这样子，非常 中国人是这谋略嘛，《孙子兵法》来的，要叫王蒙讲话，中国人戏路子宽，是吧？是玩什么都能玩， 真是 都能。当年你说你让天安门广场，咱这个就是欢迎毛主席去，这戏路子咱也行。但是到了今天，咱组团上外国去，是吧？哎，我那天想象到一种什么，他们说这个事情里面没有谁受到伤害，对吧？那不是说不也是一好事吗？于是，但是你知道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幻境，我觉得中国人呢，他将来可以组成一种救世军， 现在全球经济凋零衰落，你比如说要人组织，真有钱大老板，你要有雄心让人组织一10万人的、20万人的旅游巨型旅游团，就是到你那儿花钱的。哪个国家经济有困难，这支救世大军动作整齐划一，哐哐哐哐就到你们国家，哗给你们全买了。 那不太像蝗虫了吗？ 三军统帅， 蝗虫就是飞过来把那片田里的东西全去了。 蝗虫是 你相信10万旅行团离开的时候，巴黎就啥都没了。 蝗虫是糟蹋人家的庄稼， 对对， 人家这是送钱给这个所在国的， 巴不得 嘛，那家伙，哎，你说外国人觉得这事都是雷锋嘛，就是对吧？在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这样的来支持我们，他能，所以外长这个鱿鱼丝就出来了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跟你说，咱们这个他这次这个活动哈，也把这个就是法国的媒体改变了，法国的媒体别的内容也被挤走了，像当地的《尼斯晨报》。用头版和2、3、4版整整1、2、3、4、4个版，头四版都在报道这个活动，然后说蔚蓝海岸变成中国人散步大道，然后这个德国全球新闻网说的也挺逗啊，你看德国人也会联想，德国全球新闻网说，就在莫斯科举行史上最大阅兵时，宛如一个军团的6000多名中国人组成的方阵出现在蔚蓝海岸时，令人颇为惊愕，但也让并不景气的法国海滩顿时忙碌起来。500米的街道被挤满，他们组成了一个夸自己的英文句子。 原来是跟普京在抢戏份是吧？ 对，创造了吉尼斯以人体拼写最长句子的记录。 拼了一个什么句子？ 我不知道什么句子， 什么他们公司的什么微笑在你， 就他们这是 在梦想 自己的那个， 对，就中国这个后现代，你就没法说，就他这个活动是什么？这就是庆祝我公司成立20周年，即欧战胜利纪念日70周年。 就是这个世界的舞台那么宽广，我们随便往哪一站都是戏。 他把他自个儿跟那个玩跟地球另一边他这么联系起来，就他一点不觉得逻辑上有什么不通顺。哎，完，而且你知道中国人评论很有意思，中国人鸡贼，说他在法国尼斯海滩上，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要拼英文的句子？法国人并不爱。 英文 弄英文， 对 对, 对， 所以说他是给国内看的， 或者说他是做宣传的， 做宣传，他要这本身，哎，这是多大的一个广告？他这个公司据说要承担多少啊？9000万人民币吧，好像说，9000万人民币要就出这么承担这趟旅游。 就是说这些去旅游的人是不是完全自己花钱的？公司 给钱，他自己不花，怎么会 直销公司啊？徐老师， 奖励 全是包的。你知道他们， 就是说他等于是免费旅游，就是 免费的。 你以为都是奖励 啊？我也参加， 是哎，直销的。这不，他在柏林的一个体育场也搞过。李金元是从直升飞机上从天而降，哗，山呼海啸，日月神教教主是降临了，你知道吗？他就而且真金白银呢、啊，为什么他们狂欢呢、啊？那天我还说呢，你知道发奖，哎，这直销公司发奖，我觉得这惊呆了。这个2002年柏林就那次活动嘛，这是哎从天空而降，惹说我们给有功之臣发奖，李金元董事长为成绩直销成绩优异者颁发了，我跟你说这么100部宝马高级轿车，43艘游艇，32架飞机。 但这个维护费很贵啊， 第二架飞机 还真有飞机啊， 不知道是直升飞机呢， 还是 家用微型飞机，反正这是真飞机， 撒农药的飞机， 是那种无人飞机求婚的那个， 对，还有6栋豪华别墅，这是发呀， 没有，但你这样相比之下，他旅游其实还真不算贵，而且我最近发现，因为中国人出去旅游这个基数实在是太大了嘛，他旅游的成本就下降的特别多，所以也导致你现在全世界看到中国人在旅行。我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在欧洲嘛，天在那个瑞士，在那个日内瓦湖旁边啊，我惊讶就很惊讶的，我发现好多老头老太中国的，就不是我想象当中中国人出来旅游应该可能中年啊怎么样，而且 都是就是是二线城市他们组的团嘛，那种就是老头老太那个退了休以后那种，好多人在那儿散步。而且呢他们在当地他也好像吃东西就也不太习惯，我听他们在讲话嘛，他们一直在说，哎呀，也就是那个意大利面还能吃点，我就跟我们那儿的面条差不多，别的他们也吃不惯。 嗯， 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那个怎么来的哈、啊、他们组团嘛，一个团一个人10000多块钱，欧洲10国游，机票酒店全包了，你说这多便宜，所以大家都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刚才讲对，这事是双赢啊、哦，大家没人吃亏的嘛， 没有人吃亏。 说是那个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跟中国人谈了半天，他们说做双赢嘛， 嗯， 他说我才理解他们讲的双赢的意思，就是说他这次赢下次还赢。世界上其实很少有双赢的事情，但是这个就是双赢嘛。因为你我们先不讲别的，就这些公司的人他们到外面去走一次，他看到蔚蓝海岸，他旁边就是戛纳，他们这个海滩、嗯、他海滩上有很多人不穿上衣，他们至少回来他对道德的眼光，对那些人也不是流氓 是 啊，他在海滩上就可以，而且男男女女就这样，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思想的改变嘛。我觉得也挺好的，只是这个形式有点特别，有中国特色嘛。那个我最近到哈佛开会，其中有一个演讲是一个基辛格的翻译顾问，就是他一直在中美之间做很重要的外交的工作，他那个就有听的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嘛，就很急切的提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读完了以后是待在美国好呢还是回中国好，就是请他提建议。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精彩，他说都好，他说这个真是双赢，他就讲了刚才那个话的意思，他就说你不管你待在美国也好，你回到中国也好，你们已经帮助了改善了中美关系了 啊， 他说你们以后再不会站在完全纯粹的中国角度看美国，以及站在纯粹的美国角度敌视中国。 嗯， 所以说你们不管在美国还在你们的小孩、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整个生活，你们就会改变两个国家以至于世界上很多很重要事情的关系。 对对对，我想到对英文他们经常说，当你的眼睛睁开就不会再关上， 对， 就你看见了就不会再关上。 所以他这个军团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乐观，我认为他们这个军团睁开眼睛可能看见的还是李金元 周围的人感感冒了， 你被洗了脑了， 人家也去了卢浮宫了， 对， 那个蒙娜丽莎也看见了， 但是他们想到的是李金元我现在对这个李金元很感兴趣，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人类历史上所有千万人整齐划一，哎，他的对面是什么？一定是一个人。你想到这种现象没有？它非常有意思。所有的千万人整齐划一，它是一个人的意志，它是对，它是以一个人为核心的。我觉得这种现象啊非常有意思。我不是说它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好， 这是人类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主要生态。你如果我们讲5000年哈、啊，至少4000多年， 你说中国人吧，还是 全世界都是啊？ 嗯， 但是 这个君主制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形态。 我跟你说，你比如说你能想象吗？比如说比尔盖茨，或者说是那个扎克伯格，对吧？他也是那么多企业创造的成绩，他给他员工奖励也应该很大。你能想象到他把他全体的，或者乔布斯、苹果全体员工，咱们到中国长城站满了，然后喊2个小时口号？ 这是他们的传统做法， 但是他做的只是更高明。他根本不用人，他设计他的这个 program， 设计他电脑里边的东西，使你们每个人的脑子跟着他。 他也有造神的。 你这个比尔盖茨使得我们每个打开电脑以后的这个屏幕，那个声音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在受他的这个影响。 扎克伯格那时候去见那个投资人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就跟他，然后就出主意说你别穿特别好，你穿个睡衣去，穿个拖鞋，人家就显得你就是那种硅谷奇才嘛，你有范儿。 对， 他就故意穿了个睡衣去，然后就拿到钱。就是说你以为他们就不造神吗？他也造， 只是你刚才讲这叫什么李金元，这个比较粗糙一点，初级阶段。 不过中国特色，那你要他穿睡衣也不可能 啊，这个我就是很满足是吧？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这样是不是都很满足？ 嗯， 你说这跟毛泽东时代有没有关系？ 当然了， 必有关系。 他这个年龄就是那时候过来嘛， 必有关系。就是他这个骨子里啊，我觉得是存在这样一种幻境的。而且呢，直销和成功学其实在中国经常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口号捆绑在一起，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有些，哎，您呢都被政府取缔了，你知道吗？ 他还在 课堂上讲啊，我们要跟着党走啊，是吧？社会主义，我们的爱国，那边都把你取缔过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情况。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啊，所以我说他就是。哎，既然法国认为好，我肯定认为好，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对谁都没有坏处的事情。 对啊。 这个，但是你知道，比如说你说他卢浮宫，他们去了卢浮宫，可是我认为，他感到的也许不是卢浮宫的艺术品，而是感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人多力量大，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自嗨的心情。就是你看我们， 而且看到了蒙娜丽莎最近被考证是中国人 哦，也看到 了，对，说他们团里一员， 哦，是吧？就是，哎，你觉得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他受到鼓舞，所以媒体的评价就是说这是一种成功学，直销公司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呢？就是让你看到啊，你这个因为直销，其实你知道吗？这6000多人呢，是员工就也是他的顾客。直销都是说看你给这儿买了多少东西，你买了多少东西，你再拉别人，你再买，甚至还有人说， 就老鼠会是吧？ 昵称 不好的例子就是老鼠会。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也有人讲说，这6500人背后还有65万炮灰呢，就是他也。 但说是他公司的那个一半员工都来了，也有人说是这样。 对，就是说直销公司他靠什么鼓舞你有这个向心力啊？就是创造这种奇迹，你一看，哎呦。真了不起，然后你看我们董事长就是人物，对吧？不是一般人，领袖跟着他干，没错。那所以就对这个行业，对这个事业就更有自己的信心。这本身有这么一个。 跟你说的这个奇迹最好成对比。我据说，但我自己没看到啊。据说是卢浮宫外面贴了一个，就是只有用中文写的牌子，不准随地大小便。 对，我也看到。 但我自己去还真没见着， 不是侮辱性的吧？ 不是随便吐痰吧？ 不是 大小便，是吐痰。但是是我看了一下上面其他文字的就没有这一条， 对， 只有中文有。我还试着拍过，我的印象很深，就是说只有中文的一个警告，上面英文的就没有，英文的是别的字。 我是在那个欧洲教堂里经常见那个写着中文的，就是不要大声说话，对，不要大声这个喧哗。哎，这个最近啊，我看有一个人提出一个观点，也挺有意思。他就是说啊，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旅游官员也是在说中国的游客呀，到外国呀，你一个人就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言行。但是我看这篇文章，这个人的角度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呢代表不了国家形象，对吧？也不必那么大惊小怪。就是说，难道说你看见一个比如说一个英国人在中国街头大小便，那么难道你会认为英国就不是那个绅士之国？你还是觉得英国是绅士之国？你不会从这一个英国人去认为他这个整个英国是这样。而且我从他这个想法再进一步啊，我就发现单纯要求中国游客到外边怎么怎么着啊，你也要警惕，又在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国民呢做这个两面人，做这个一种演员。我觉得啊，这个他在国外啊，实际上人的气质、人的言行举止，咱都知道，那是能装得出来的吗？装不出来的。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其实我现在倒觉得，哎，你只要别大声说话，别随，真是你别伤害别人，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范儿，你就有你自己的范儿。真的你要改变，也要从本上改变。你应该学习在国内你就做文明的国民。你干嘛到国外去忽悠就让他们到国外做文明国民呢？我觉得真要治本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入手开启民智，对吧？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希望他在国外怎么做，你应该希望他在国内就这么做。那他真的变成这样一个谨守现代文明的一个公民的时候，你还用担心他在国外吗？ 你现在就是说，好，现在造成了一个意识，就是说，哎，这出去旅游可别丢人，出去别把人丢到外头去。 因为中国人讲究面子。 那你不是就是虚伪吗？按那意思，他在国外就装蒜，回到国内他还随地大小便，那就好吗？我认为这他还不如就别装蒜，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国内不太好办，关键是那个气氛，就像你说你去深圳不是像什么那个牧人回到了草原吗？他在国内气氛不同。 不是，我觉得还得 开裆裤的拉链就可以。 我觉得还得靠李金元，还得靠李金元。看来李金元能让他们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上十万之 众，你说这个是李光耀吗？